是记忆，永远在一起，还没有过期，我们就别再分离。可不可以结束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就只有回忆，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，什么道理，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，不惜荒野的未来不是你，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，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，趁你还愿意，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，趁你还愿意。 是遥不可及的，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最后的默契。 这段漫不经心的爱情，总有一些失去不是用力说别放弃就可以继续。释放的